橘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啊。这两天大家可能还沉浸在我们奥运会的健儿为我们夺得了那么多奖牌啊，以及优秀的名次，大家还沉浸在这个喜悦当中。但是呢，转头一想，夏奥会结束了，冬奥会离我们还远吗？我们马上北京冬奥会就要开了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跟冬奥会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一次冬奥会咱们北京有赛区啊，张家口也有雪上项目的一部分比赛，所以今天呀，我们专门请旅行达人跟大家一块儿来聊一聊张家口啊，给大家请来的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旅行达人张波，来，波哥跟大家打个招呼。喂，波哥，张波。我们再请导播老师再联络一下他啊，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喂，波哥，好的，我们再给他重新播一下。当然了，大家有任何的关于张家口的问题哈，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有几种方式跟大家联络啊，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上，包括北京时间都可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节目的回放，包括我们节目还有聊天室，大家也可以在聊天室里边跟我们互动今天的这个内容啊，今天一块儿来跟大家聊聊张家口。当然了，这一次我们能够把夏奥会这么成功的跟大家一块的度过啊，我觉得全世界都在努力，尤其是最近奥运带来了很多的奥运经济。我那天在网上也看了一下，很多奥运冠军同款啊，最早咱们第一块金牌那个小姑娘头上戴的那些个什么小鸭子呀什么那些，据说在网上已经卖疯了。包括咱们有很多的奥运村里边，大家其实仔细看，有很多都是我们的中国制造啊。好，我们现在我们张波的电话已经接通了。哎，波哥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今天一块儿跟大家来聊聊张家口。哎呀，我作为张家口人，要请别人来聊张家口，你是有一点不好意思，但是确实不如波哥了解。 这也不一定，主要是你脸红。 是吗？哎，真的，我主要是出来太多年了，真的。你看，从2004年上大学就来了北京，到现在也就保持着每个月回去一次的这个频率。对于好多， 基本上你老是每次回去都是回家吧？ 啊，对， 回家转转。对， 我回去呢，也就是在家里陪陪家人，因为就是周末回去嘛，跟家里人这个吃顿饭，跟朋友再吃顿饭，其实没有太多的时间。你说市里边逛一逛，或者那个区县的一些人家常去的景点逛一逛，还真的没有。所以让我给大家介绍张家口，我真的是没有这个实力，所以必须得请外援了啊。 对，确实有点谦虚了哈。 啊， 但是说真的，就是说，因为张家口我去的次数也是，应该是我到目前反正我也没数清楚到底我一共去了多少次，我下午数了一下午，知道吧？ 嗯， 啊， 没数清楚。 但是对，就是没数清楚我到底去了多少次张家口。 嗯， 啊，肯定是不低于50次。 哎呀， 啊。就是说，这是确实的，就是因为不管就是我去内蒙古，我走大同方向，几乎我都要从那儿路过。但是每一次的时候，我会从那个地方打一卡。 嗯， 就是说我每一回都会选不同的目的地去打一卡。然后呢，就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说一个事情，就是说是当这个张家口这个就是作为这个奥运会的一个赛区。 嗯 啊， 那当时我就觉得，哎，我说，哎，这个不错呀，我每次我都能路过这个赛区，这多好呀，对吧？虽然我是经常从北京过去吧，但是北京也是有两个赛区嘛，哈，就是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奥运村这个赛区，一个是延庆的赛区，不是，在北京市区里面还有好几个，还好好多这个，但是北京算是一个赛区，然后延庆这边算是一个赛区，张家口算是一个，不是，张家口的崇礼算是一大赛区，所以说呢，就是当时我就觉得，我说，哎，这个非常不错啊，就是。 所以说呢，就是当时我就觉得，我是哎，这个非常不错啊，就是，就是说，因为本身来说吧，我是喜欢张家口的夏天的温度， 凉快。 冬天，大家以为说是，就是比如说是我们到了这个崇礼那部分地区的时候啊，然后好多人说是会不会特别冷呀？ 会， 按正常道理来说是零下20多度， 对， 对吧？然后说是应该是很冷的，但是说。 就是在这个在崇礼这个赛区，就是经常性，它正好是一个背风的一个位置，知道吧？ 哦， 然后呢，它只要不刮风的话，如果是冬天的话，你穿的本身咱们自己穿的都厚嘛， 嗯， 什么羽绒服呀，再加上什么皮呀、貂啊这之类的哈，貂我不知道有没有，反正至少说是就是各类类型的，就穿特别厚的这种情况下， 嗯， 那你要是在那个雪地上走上半小时， 嗯， 估计你会出一身汗。 哎呀，啊。 因为无风状态嘛，在雪地里面行走就是几乎是这样子，但是每一年当中呢，就是说，很少，我就没有听说过张家口有过雾霾这说法，或者有过这个不好的天气这种说法，知道吧？就是说， 几乎很少。 对，就是我那会儿还查了查，我说看看张家口有没有过这个历史，但是说是真的是几乎是没有，可能有时候哎，这个蓝天白云每一年的时候占据的比例应该占到是一多半的天气， 得有300天吧，一年。 对对对对，300天还要往上再数，除非说是阴雨天，阴雨可能下的不是特别勤，但是一阵一阵的，它就是下完雨，草原的天气嘛，下完雨，然后说是马上就晴，然后那个云也就是趋于像这个大草原上的那种怎么棉花糖那种概念， 嗯。 这是我对张家口的一个这个，就是最直观的一个印象。然后夏天的时候，比如像在我们这边，就是说今年呢，尤其是今年，像我们雨水比较大的这种情况下，那在张家口的话，首先第一点，它不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同感，就是说潮还热， 啊， 属于潮热的这种状态，在北京， 对， 但是我们去了张家口这个地方之后呢，然后突然发现，它不会有这种现象发生， 哎， 它不会有潮热的现象发生， 嗯。 对吧？这是夏天，那冬天的话，可能就是说咱们这么说吧，张家口的地区啊，就是一年的，就是为什么要去选择张家口？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它的这个温度吧，它每一年将近就是说，崇礼这一带，它的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北京周边也有一些滑，也有部分的滑雪场哈，大概有七八个。 嗯， 那是说，但是对张家口这边的滑雪场，为什么说在这边的话，它一些雪季的，像因为它雪季时间比较偏长， 而且真下雪。 北京好多年下那点雪根本不够滑雪场玩的，所以都是人造雪。对对对，就下那点雪是完全不够的，可能太阳一出，然后阳坡的几乎全没了。 对，而且好多年咱们冬天也没下过什么大雪了，都是下到地面上就化了，还别说滑雪场了。 对，所以说为什么，而在这边的话，就是天然的这个下雪的这个时间呢，一年能够占到将近在这个 1/3左右，就是天然的滑雪的这个时间。所以说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条件。可能说是有很多朋友，就是包括前两天我爱人也问我，哎，这个冬奥会2022年嘛，我说是，就是2021年的年底或2022年刚过完这个春节，也就是等于说我们中北京这边，我们这正儿八经北方的习俗来说，春节还没过完，对吧？ 大概是这个过完正，就是说2022年的2月份，是这个冬奥会的这个时间段，也就是说离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天了，所以说这个问题为什么我是在介绍今天这个，我专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情况，因为可能很多人说2022年就是一直在想着是明年的事情。 就是明年冬季的事情，但是事实上是今年的这个春节过后，对，2022年春节刚过完，就是2022年2月份，那这个冬奥会就已经要开始了，因为这不是我们这个奥运会刚刚闭幕嘛， 夏奥会啊， 对，那冬奥会呢，就是又在我们北京有赛区，又在张家口有赛区，也就是统称为我们北京的这个赛区吧， 嗯， 对吧？啊，那张家口呢，首先第一个，它距离我们北京的距离可能是，就是说，我觉得是非常近， 嗯 啊，一个是200多公里， 嗯， 200多公里的路，其实说白了，这个路啦，非常的好走，啊，就是说，因为我自己感觉就是。从这个筹建到现在目前为止，我们从北京开到张家口的时间是越来越短了，开车的时间哈。 对，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的一个这个铁路、高铁，啊，这个自然不用说了，因为可能很多朋友不太清楚，说是，哎，就是说是我们的到这个奥运村是在张家口下呢，还是从什么地方去下呢？ 太子城。 对，那太子城这是一个就是说作为这个终点站。对吧？也是冬奥会的一个这个，就是说，算是迎宾站吧。 嗯， 对吧？啊，就是说，一定是太子城下，因为他从这边的话，然后到这个奥运村，就是整个在这个冬奥会的这个奥运会馆的这个位置，大概只有几公里，只有说是，2公里左右。啊，就到整个崇礼的赛区只有2公里左右，所以是非常的近，非常的方便。 嗯， 啊，也就是避免了说是我们很多一些朋友，哎，说哎，一听说然后都挤到这个高速上，高速再宽的高速也架不住像我们这个车多呀。 对，现在两条都能到 G6G7， 那个京礼也开通了以后也很好走， 也很好走。 嗯， 但是说你咱人们咱这个咱们 都去看啊，是 都去看的话你架不住呀。 对， 对吧？ 其实真的是高铁，真的，我现在都推荐大家，高铁真的是特别方便，每天有好多趟，您就提前买票就行了，直达。 事实上，我觉得这50分钟时间，然后就可以到达目的地，这种的话，我觉得比飞机比什么要方便很多。 对，他那个 对吧？ 关键是，他不会堵啊，你自己开车。你也不惊，我客观的说啊，如果说你一车坐好多人，可能还行。如果您就是一个人、两个人的话，经济账上您也不合适，因为他一张那个高铁票就是80-90块钱吧。 对， 80-90块钱。然后你如果是两，我觉得你跑一趟张家口单程，怎么得300块钱左右吧。我算算，你高速费，然后再加上油钱什么的，300块钱，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的。你要是低于三个人，我觉得 300块钱肯定不够， 肯定要多一点嘛。但是差不多，不会超过400。我觉得你要是低于4个人坐一个车的话，你就不合适， 就不划算了。 对，不划算。 而且如果万一有堵车， 对 吧？这种现象的话，那你这个时间全耽误路上了，而且你开车的速度一定没有高铁的速度快。 对，而且你还自己得操着心， 啊，对 吧？我觉得这个，无论是那个开车的人还是坐车的人，其实舒适度也不高。再好的车，我觉得你有那钱买个一等座，买个商务座也贵不了太多，尤其它都距离很短嘛，是吧？ 最核心， 那就多舒服。 最核心的还有一点，就是说。你的整个这些装备，然后就比如说是雪板，对吧？那高铁上是有专门的存放雪板的，这个有专门放雪板的这个装备的这样的地方 啊， 对，是允许你带着雪板上高铁的。 对，这现在好像是需要预约还是什么？我那次看了一个新闻，好像是啊，就是因为现在带雪板的人有点多，就是咱们的那个。车厢好像不是特别够，大家在具体，如果您要真正自己带雪板的话，您自己在那个12306那边的，您再查一查，就是是肯定是可以带，但是可能是需要约一下或者是什么，具体的流程您自己再考虑一下，好像是有一点要考虑的啊。 首先是这么可以肯定一下，去这边的不一定所有的人都有雪板， 哎，对， 也不。首先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呀？就是你比如对于我来说，像我是属于能看不能玩那会儿，就是能看不会滑，所以说呢，我也不为，我就是能玩玩雪，我到当地我租一个，我觉得我很合适，对吧？我也不是说是我每天就是那种 就是特别狂热的这个滑雪的爱好者， 嗯， 对吧？但是说去冬天，那我们肯定会去选择到这些地方，因为这个地方除了说是咱们这个冬奥会之外，那本身它所建设的这个什么各个这个滑雪场，对吧？然后比如像这个云顶，对吧？首先，当然云顶也是一个，就是蜜苑云顶这个乐园，它也是一个赛场啊， 嗯， 也是一个赛场。当然说是还有包括什么 太武小镇， 对吧？ 嗯 啊，然后除此之外还包括万隆， 嗯， 对吧？就是可能我们大家都知道，还是一些比较一些这个，比如说像、这个、 比较高端的这个滑雪场，这几个都是相对贵一点， 对， 嗯， 对，相对贵一些，但是我觉得说是它的性价比还是比较值的， 因为它雪道好。 对， 难度也大一点， 而且你像他们，就是说他的关键是他的就是各种类型的这个雪道，他都能满足咱们整个这个就是说一些就是说特别喜欢各种不同类型的什么滑野雪的，甚至包括是越野的什么，不是各种类型的，就是什么跳台的什么就是各种类型的这种滑雪的这些项目，它这个都能够满足你。 对，它那个赛道比较丰富吧，就是 对， 满足各个难度的选手。但是总体来说，那边的赛道可能偏向于中高端的玩家，就是你就刚学会的，我觉得没必要买那么贵的雪票去那么好的雪场， 对， 因为我觉得初级道哪儿都一样，都是人，对吧？只有在高级道上能看出区别。 对我来说，初级道适合我，中级道我就不上了，因为这个已经不太适合我了。我觉得我试了好几次，然后突然发现不行了，再摔一下，我说是实在是受不了了，但是对于大众来说啊，我觉得说是对于说是一些竞技类的，就是喜欢，因为当然这两年可能喜欢这个滑雪的，像包括一些这个什么冬令营的，还有很多一些比如冬令营的这个小朋友，他们滑的我觉得一定比我好很多。 那当然了。您在这方面也没有什么天赋，就不要硬比了，跟人家啊。 这你也知道啊？ 当然知道 了。所以说，但是整个这边的话，就是说，因为他这个项目也是在分嘛，就是说，比如像在这个张家口的这个比赛的这个什么，就是这个项目里面，对吧？他分的，他张家口这边主要的赛区，他主要是以这个滑雪为主的， 对， 就是以雪上 项 目，对吧？就是不管它是什么，其他就是各种类型的，我说不明白的这种类型啊。但是至少来说是，就是以主要是滑雪为主。 对。 那延庆这边的话，可能相对来说，它就更为侧重于说是这个什么跳台了这些，就是可能也是有两项吧，有两项为主要的。那北京这边上面，那么我们北京市区这边，他们可能主要是以这个冰上项目为主了。 嗯。 对吧？因为毕竟是冰雪运动嘛。 嗯。 对吧？啊，那所以说是为什么说是我觉得说是整个说是张家口，那对于很多一些滑雪的这个朋友来说，那这个肯定是一个首选了，对吧？也不用说是像我们就是在北京我们比较近的时候，以前的时候我们说很多滑雪可能会我们跑到东北，可能距离比较偏远一些，对吧？但是在张家口，那作为这个一个冬奥会的一个举办地，对吧？那我觉得说是大家很多一些朋友都会去选择，就说哎，我就近就可以嘛，对吧？当然说是除了这些整个这些滑雪的这个滑雪包括是一些冰上这些项目，就是冬奥会这些项目之外呢，其实就是夏季在这边的话它也是非常的好。 哎，对 啊，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夏季的时候比如像首先我首先从一个度假角度来说哈，就是说它首先的这些就是这几个大型的酒店，就是它整个一个配套设施，对吧？是非常完善的，啊，从酒店方面已经是我觉得他们的酒店其实已经超出来我们常规意义上的五星级标准了，也就是国际五星标准，也不一定说是比它好到哪去。啊，这是首先不是从它是一个酒店，虽然贵一些啊，但是我觉得也还可以吧，人家消费 水平确实是够了。这咱也别说咱什么超五星啊什么的，反正是它标五星，应该就是能达到五星水平。 对，五星水平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那第二一点的话，它夏季的时候它还有很多的一些，因为本身这边的话它就是也是属于跟草原地带和这个和咱们这个就是整个一个交和咱们整个市区这边一个交界的一个位置。所以说是为什么它的草就是高山的草场也非常的好，就属于首先它本身山上是有一些这个林区嘛，然后雪道一般情况都是这个 都是以这个就夏季的时候它保养它维护全部是以草坪为主啊，所以说呢就是在整个这一片，所以说整个在这一片的话，然后它就是说整个夏季的整个一些草上的娱乐，像比如像在一些这个娱乐休闲区， 嗯， 对吧，那很多的一些不管是骑自行车的就各种类型的这种的这个娱乐项目，那就是包括健身的娱乐项目啊，它都全部具备。而且本身它距离就比如说是崇礼，我们都知道有一个草原天路， 嗯， 对吧，啊，那夏季的时候其实说从崇礼的画皮岭，对吧，从沿着草原天路，不是说一定是大家一定开着车然后走到野狐岭那个方向，而是说你就可以说是哎走一段，然后每一段它有一些这个草原的这个娱乐区娱乐休闲区， 嗯， 啊，已经跟咱过去只是说我们走走看看这个草原上的天路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就看看纯自然风光的这个完全是两个概念了现在， 嗯， 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草原天路它整个随着它整个边上的这些配套设施的一个完善，那当然说是给了大家很多的一些娱乐项目，不管是骑马的，对吧，放风筝的，对吧，还包括说是 露营 的，露营的，对吧，啊，那这些地方都非常非常的适合。而且这不是很快，不是我们不是这两天刚刚立秋嘛， 嗯， 对吧，那大概是到了这个中秋节之后吧，中秋节那个时间段，那整个这边正好是一个草就是包括他种的很多的这个什么梯田的这个上面有一些什么荞麦啊，对吧，然后包括很多的一些这个他们种植的一些作物都是成熟的季节，它这个层次又特别特别的分明，你不仅仅能够看到草原，除此之外还能看到梯田， 嗯， 啊，然后这是说整个在这一边，当然这边既然有草原自然是会有一些这个什么牛羊肉嘛，对吧， 嗯， 啊，这也是一个大家一个首选的。当然我们在崇礼有很多朋友问过，崇礼它的整个这个吃的这些东西能不能配套上， 嗯， 对吧，啊，那我说崇礼小镇这个我们大家很多朋友都已经很熟悉的，对吧，而后期又建的太武小镇，对吧，那这两个小镇的吃的就是你能够从就是咱从最简单的啊，我是山西人，我是从最简单面条开始数起来，对吧，啊，到涮羊肉啊，这个肯定不用说，这边的羊肉不缺， 嗯， 对吧，啊，然后包括说是你能够吃到的各个地方的美食美味，那其实在这段就是这一两年这三四年内吧，都已经完全集中到这个 就是太武小镇啊， 崇礼小镇和太武小镇的整个这个小镇边上都有，不一定说是我们就一定要吃多么高档的餐厅，对吧，但是各地的风味特色你都可以品尝到， 嗯， 对吧，这仅仅我们只是说了我们崇礼这一块，对吧，崇礼的包括说是我们跟冬奥我们相关的这一块，那当然说是张家口市区它也是有一些这个，其实整个张家口它的旅游区我应该来这么说吧，就是四 A 级以上的景区其实大概有十五六个， 嗯， 哈，就是也是特别多，就是我们沿线一路从北京开过去，对吧，一路从北京然后走到张家口的话，就是刚就是咱先不说咱北京周边的什么延庆里边的啊，咱就直接略过，然后比如说过去就到怀来了， 嗯， 对吧，啊，那怀来也是一个泡温泉的一个好地方， 嗯， 对吧， 波哥 一到冬季的 波哥， 啊， 这样咱们下半段再给大家说咱们一路往张家口开中间能路过哪些个景点，好不好， 好的， 我们时间上半段时间差不多，您也是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再让导播老师给您打过去啊， 好的， 我们一会儿五六分钟之后跟您接着聊啊， 好的，嗯， 回到好朋友的位置，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子，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想你那幅画面多美丽，如果我会哭泣也是因为欢喜，闭

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好的，小段广告过后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我们一块跟大家来聊聊我们的奥运城市张家口啊，当然也是我的家乡。给大家请来的呢，也是在线上跟我们已经聊了半个多小时的旅行达人张波。波哥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哎，波哥，我们刚才跟大家简单的聊了一下我们张家口的一个概况，感觉波哥比我了解张家口多了，是不是？已经把这个冬天多少天有风，夏天多少天有蓝天都已经找好资料了，说明非常认真啊。那接下来咱们让波哥发挥发挥他的强项，刚才滑雪一聊大家就知道波哥在滑雪方面是比较弱的， 对对对对， 是不是？一聊确实是知道，但是旅游方面波哥是强项啊。咱们接下来就给大家数一数吧。当然，有的朋友，冬天的时候总去滑雪，我觉得这些也不用咱专门介绍了。但是除了滑雪之外，刚才波哥也说了，张家口有好多可玩的地方，很好的景区。那咱们就按照自驾也好，或者什么样的方式也好，播给大家捋一捋吧，咱们从北京开出去往张家口方向开，都会有哪些景点是值得玩的，您给大家说说吧。 嗯，就是说其实就是大家是我刚才那口上半年给大家提了一个，就是刚到怀来的温泉，这是冬季的啊。 嗯， 那像现在这个时间段呢，就是说有很多朋友问我在北京最近的草原是哪一个。 嗯， 那京西草原嘛，那是属于怀来的，和官厅水库相连。 嗯 啊，京西草原就是过了康熙草原，再往西边走一点点，然后就是京西草原。 嗯， 就是他俩只是有一条这个分界线吧，哈。 嗯， 大概是这么一个说法哈。但是说这边的话，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这边我们都知道天漠也是属于怀来的。 嗯， 啊，也是一个影视基地，对于很多去不了沙漠，对吧？然后可以到这边沙滩上，然后去想要拍照的一些朋友可以选择走这边。 嗯， 那官厅水库吃鱼一定是在京西草原吃鱼，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很多朋友一直在说那个吃鱼，我们到底官厅水库我能不能随便找一个地儿去钓鱼去，我说这个就省省吧，对吧？啊，那本身那个草原边上人家有专门的这个有这个就是有渔民，对吧？人打来的这个鱼，那 OK 你自己吃不是挺好吗？ 嗯， 对吧？他一定不是养的哈。 嗯， 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是呢，而这边也有草原，也有骑马的地方。那这就是说距离我们最近的，当然可能我们很多一些朋友觉得说，哦，这边的草原可能不如再往北边走走，当然肯定了，因为毕竟它是靠着我们河边的，就官厅水库边上的，对吧？那这样一条这个一条河流旁边的，当然还有一些这个草原湿地啊，这个当然说是我就不多做介绍了，因为它离我们很近，可能很多朋友也都知道。 嗯， 重点我要介绍的是，首先第一点，我们要知道怀来很多朋友都提到过，说是一个就是其中有一个酒叫什么什么长城葡萄酒。 对对对， 对吧？ 长城、 啊、那首先这个一定是在这个地方的一个特产。 嗯， 对吧？啊，然后当然这边还有很多很多酒庄啊，我就不一个一个给大家说了。就是本身在怀来的本地，一个葡萄是非常的好吃，每一年冬季我们在泡温泉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冬季买的它那个葡萄，就是他们保存的那个葡萄，特别特别的好吃，就是特别特别的甜，脆甜脆甜的那种类型的啊。 嗯， 那么这是属于它本身的一个土特产这一块。然后除此之外的话，然后这边的温泉可能就是集中在距离怀来县城不是特别远的一块，大概是10公里左右吧。整个那一带是一个温泉带，然后整个泡温泉的人家冬季的话性价比是超高。 嗯， 可能我们在北京花上500，那到这边的话可能花上个300-200就够了，对吧？ 哦， 啊，所以说是同样是温泉，当然设施也非常的好。 嗯， 就是说虽然不能够达到说是我们纯正的这个什么多高的5星级标准，但是说它的温泉水一定是它本身在温泉带上。 嗯， 啊， 所以说是啊，就是推荐大家说到冬季的时候到这边泡温泉。那这个季节可能我们从怀来去路过，当然在这边的话，它有一个还有一些这个小吃，就是说当地吃的就是铁锅炖的。 嗯， 啊，首先就是一定要推荐大家吃那个铁锅焖面。啊，那在这边是特别的有名。 嗯， 啊，我每一回从这儿路过的时候，或者说我有时候在这偶尔住一晚上的时候，然后我一定会去选择找，就是随便在县城里面找上一个，就是有一家，它只要上面写了，因为这个特别多啊，不用说是你就随便，不用说我们一定要上点评上去看去， 对对对， 就是因为属于本地的特色， 家家户户都会做的东西，嗯， 对对对对，而且性价比还很高， 嗯 啊，你就找上一个随便找一家店，然后你进去选择啊，你可以就要什么铁锅炖面，就是各种菜类型自己选哈， 嗯， 那这边的话我们就直接过，因为它本身刚就是和延庆交界嘛，然后从怀来再往下去走，对吧？那有一个叫黄龙山庄，啊，那。这个也是一个被列为一个四 A 级景区的一个目的地。 嗯 啊，那就是可能很多一些朋友就是提的比较少一些，因为大家从那路过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什么鸡鸣驿啊， 对 对吧？ 嗯 啊，这样的一些目的地，对吧？就是也是属于古村古镇里边的这个人文文化啊，包括说是讲的，就是我建议就是因为大家去的时候可能一看，这个房子可能是就是很传统，就是北方的这种就叫什么古民居吧，啊。 嗯， 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说事实上你要去听，就是当地人去给你讲述，啊，鸡鸣驿这边的它的这些，包括它的整个这些，就是什么农家或者是现存的一些保留的这些古民居的历史的话，那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啊，比如说他们讲到慈禧太后也曾经讲过，也来过这边，对吧？ 对，慈禧太后哪儿都去过， 啊， 我觉得。 对对，但是这边的话是出京第一站嘛， 对对 对， 对 吧？ 肯定是来过， 对对对对，而且在这边的话，还是就是有很多的，就是讲它的整个历史传承还有很多的，所以说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去看很多东西的时候，不一定我非要看它的一些表面，但是我们其实了解更多文化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一定会喜欢上这个地方的， 嗯， 对吧？当然是人文的其中之一，对吧？然后我们可以沿着这边，然后继续往北走。啊，那一路向北搭的话，然后我们可以到哪个地方？就是其实说白了，下一站其实就到张家口了。 哎，对， 对吧？啊，张家口另外一个区叫宣化， 嗯， 对吧？啊，那宣化其实也有一些比较好，就是其实我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你每回去选，你老住在一个叫就是特别老，就是在这个六几年就有的这样一个国有宾馆呢？ 哦，为什么 啊？就是因为他们做菜啊特别讲究，你知道吧？就是每一道菜的这个样子啊，就是全部按照这个就是什么超级高标准的，然后这个就是什么比如做个什么鱼吧啊，然后松鼠桂鱼，咱是说最普通的一个松鼠桂鱼， 嗯， 它真的是做出来和我们普通的，就是我们可能看到很多网红店里面看那个完全不是一回事，而且它的味道、口感，包括造型、摆盘，包括各种类型，上面说上去，我这个是一定是推荐的，非常不错的一个地方， 嗯， 一个就当然我只是举了一道菜，当然它里边菜每一道菜做的都特别的精致，而且价格还不贵。 嗯 啊，这是他就是说一个老的这个国有企业的宾馆，对吧？啊，然后到目前为止呢，虽然也不是什么特别高的什么五星级的酒店，对吧？但是他毕竟已经好多年了，对吧？然后一直以来，包括厨师他们都是一直以来就是沿用保留下来的，做的本地特色或者其他地方的风味都做的还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不错，对吧？啊，这个宾馆是可能我就这么说一下吧。啊，然后其实我是住这儿的目的是为了我们是要去暖泉古镇， 嗯， 啊，为什么说要去暖泉古镇的话，也是大家冬季的时候或者秋冬季的时候一个首选，对吧？ 对， 为什么很多时候是冬季春节，这都是大家是过民俗年的时候，首先第一个会想到去暖泉，为什么呀？我们都知道，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家里边都贴窗花，窗户就是剪的那个窗花， 剪纸啊， 对吧？ 嗯， 啊，那就是整个通称都是剪纸的艺术嘛， 嗯， 对吧？啊，但是说就是这样说的话，然后就是大家你可以去了解到这个地方手工的剪纸还一直是存在，而且你可以参与其中，啊，不单单到暖泉，它就是也是叫了一个暖泉古镇或者暖泉古堡啊，有大家很多是这么说法的，对吧？它因为它整个一个镇里面，整个外面有一大围大城墙嘛， 对， 啊，整个把整个这个镇子里边包围着，然后里边有一条主街道，对吧？ 啊，而且一到冬季的时候，然后说是，就是说是，很多类的，就是当地的民俗表演，啊，那都存在，而且就像夏季也有啊，就是因为现在它毕竟说是已经开始去收门票的这种， 有一演出， 对对对，有一些演出抛绣球， 嗯， 对吧？这只是说一个代表，其实各个院里边还有各个院的这种玩法，对吧？当然里边有五个院的五个玩法，包括还是很多的一些这个影视基地，就是影视拍电影的这个基地吧， 嗯， 对吧？啊，那这是其中之一。第二，最主要的是，大家奔着这个地方的目的是因为这地方有个打铁树花， 哎， 啊，然后有一系列的整个表演，它整个这个表演是完不光是只是把那个铁树花打出去了，让大家看到震撼，这只是其中之一。最主要的是它整个一系列的整个一些这个整个编导的整个一些过程啊，比如说像它的整个，因为应该这部剧的这部的演出的名字叫什么《树花情》。 嗯，对， 然后 讲一个爱情故事。 对，讲了一个就是，反正是我觉得真的是挺震撼的一个爱，包括它的灯光电系统用的也特别的好， 对， 特别的到位。 嗯， 对吧？这是室内的，当然室外的也有一些打铁树花的，也有一些打铁花的，对吧？ 嗯， 可能就是室外的就是没有什么灯光电的这个配合， 对， 可能你完全体验不到，说是这里边树花情所讲述的，也有可能就是讲述的本地的曾经有的一段故事。 嗯，反正我是觉得，如果有机会可以看看那个演出，因为我看过，就是外面的我也看过，里边的我也看过，确实是精彩，是好看的。就是他那个打树花，当然在外面看啊，也挺好看的，因为天气黑，你一看那个树花那个铁水，是挺震撼的。但是你如果对比一下，在那个剧场里头看吧。他又除了那个打树花，你在外面能看见的那些里边都有，但是他还有各种什么激光啊什么的，给你一配合吧，就比外头真的要好看很多。而且那个票也不贵，几十块钱好像我记得，很便宜， 都是很便宜的。 嗯， 所以说，因为又为此的话，然后暖泉古镇又是更出名了。既然到叫暖泉，还有很多问这边有没有温泉，这边还是有温泉的。 嗯， 啊。就是说，在前些年可能是并没有给开发出来的问题， 但是在那古镇里，好像暖泉古镇里没有吧？ 暖泉古镇里面没有。 对 啊，在它的就是大家因为暖泉古镇的住宿也是有限量的， 对， 对吧？有几家民宿，大概有个四五家民宿啊。你想想，我们每一年春节的时候，有那么多人去，都住在什么地方？ 那个镇子不大、 啊， 就叫一个古镇，但是挺小的。 对， 嗯， 镇子很小，那大家都会一般要么到县城里边去住。 嗯、 啊，当然，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说是我可能说，哎，我是从李家这边一起走的话，那我可能会选择，哎，我在宣化住嘛， 嗯， 啊，再开一个多小时车程，我就直接开过去了，开到暖泉了嘛， 嗯， 对吧？啊，所以说是就是每一个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不一样啊，也可以住在玉县， 嗯， 对吧？住到县城里边去， 对， 啊， 嗯， 所以说为什么我觉得说是就是首先在这边的话，一个是住的县城，一个是在它附近还有很多的一些，就像我们可能看到的很多花海啊，在这边我觉得好像一点都不缺，你知道吧？ 嗯， 就是我们还没有到这个暖泉古镇的这个沿途两边的话，有特别多的这个 花海 有 花啊，明白 了，就是。当然是人工种植的哈， 嗯， 就是不管是薰衣草的或者是什么其他各种种类的这种花的，包括晚上的夜景方面也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对， 对吧？ 啊，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整个走这边的话，那这是其中两个重要的，一个是剪纸， 嗯， 啊，一个是作为它的整个一个打铁出花， 嗯， 对吧？这两块的话，我觉得是所有人是必然不可错过的。 对， 当然在这个地方还有一大特产叫豆腐， 啊， 对吧？啊。就是晒豆腐也是非常好，不是 晒 豆 腐是什么？ 豆 皮儿、 豆腐干儿，不是豆腐干儿，他做的是那个，就是说，就是说跟那个，他是用他们怎么做出来的，我倒没研究啊，但是我知道特别好吃的，就都叫豆干儿，但不是叫那个，不是豆皮儿那种的啊。 啊，好的 啊，就是大块的那种 啊，那就是豆腐干儿、 啊， 豆腐干儿啊， 对。对对对，然后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很便宜， 嗯， 对吧？啊，所以说是在这边的话，你还能够感受到他当地的民风的生活， 嗯， 对吧？啊，然后去你真的说到门口，然后你去随便找个小饭店吃饭又不贵， 嗯， 对吧？啊，什么各种碗啊，什么八碟八碗的，他们也都有， 对吧，也都是属于当地特色的，这样因为它毕竟已经和山西打交界了，当然跟我们山西的这个吃的东西可能有点类似， 很像很像， 对对对对对对啊，所以说为什么我觉得说对这个比较就是比较熟悉，也熟悉一下，就是说一个是吃的非常不错，第二而且价格不贵，第二一个的话，然后是你玩的你看的甚至包括你体验的东西它可能就比较另类一些了， 对 吧， 嗯 啊，就比如说就我刚说的那两点，一个简一个剪纸，剪纸其实很多地方也都有，但是如果说这边的话，综合来说，那这边它比较形成一个规模性质的，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点。 嗯，女县的剪纸是全国几大著名剪纸之一， 啊、对对对， 非常有名的。嗯， 对对对，能代表，能真的是就是代表 是一个流派。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为什么在这上面的时候，我说这个东西是一定要是去体验参与的。 嗯 啊，然后。除此之外的话，那么我们自然的风光，我们那会儿我们只是说了一个草原天路那一带，对吧？啊，那是在崇礼那一块儿。当然，在整个这边的话，比如我们再到飞狐峪那边去，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自然观光带，啊，就是从张家口往怀来方向去走，中间有一个叫飞狐峪的地方。 嗯。 啊，那整个这一边的整个一个是车不是很多，在这个季节啊，就是。这个按照正常道理来说，我们可能在旅游季节的正常旅游的情况下，各个目的地可能人都会比较偏多一些。 嗯， 那这条道上呢，人不是很多，啊，然后呢，景色又非常的好，有山有水有峡谷， 嗯， 对吧？还有空中草原，空中草原当然这夏天我觉得它就没有夏天一样，啊，纵使大夏天我在站在那个草原上面，把我冻的就大中午的还是。那个风刮的，然后我们必须得穿外套，而且里边还得穿抓绒， 嗯 啊，实在没有带这些衣服的，很多人在当地租过军大衣， 嗯 啊，然后就那样穿着，然后在那空中草原，因为它空中草原里边不只是有草原，而且它还有很多的一些古迹，甚至还包括一些这个什么林区， 嗯 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些地方都是门票很便宜， 嗯 啊，然后呢又是一个避暑的一些好地方，啊。 嗯， 所以说整个从张家口的就是我们从沿线从北京出发往这边去走的时候， 嗯， 走到崇礼之后呢，啊，就是说我们刚才不是说到玉县，然后你再到张家口市区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去打一下卡。 哦，市区您都打过卡了？ 那、啊、打嘛 啊， 这个北京市区我不一定所有的卡都打过，但张家口的市区我一定打过。 好的，行，我听听您打的哪儿？ 那大静门嘛。 啊，大静门啊啊 啊，对。这个是这个应该也是、 啊、 对对对对，就是有些人念不对，老在山河好大， 嗯 啊，但是确实实的，就是因为它里边的话也是有一些这个中国的仿古的这种建筑，四合院的这种建筑在里边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小吃啊，就是各地儿小吃一条街，美食一条街嘛， 嗯， 对吧， 我都没去过这地儿 啊， 我真没去，我特别小的时候去过这个地儿，但是后来就再也没有去过，像您说的这个些什么小吃一条街，我都不知道、嗯、 啊，因为首先作为这个冬奥会的一个这个一个赛区来说， 嗯， 那作为他这个大静门这个地方啊，肯定是将来会有很多人去打卡的，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 对 啊，因为可能开始的时候就比如很多人不以为然，可能是我们中国的好的地方有很多一些特别知名的地方，对吧，啊，大家都可能都已经说，哎，常去。然后一提到，哎，大家伙市区，觉得说我没有什么呀，一个市区和我们城市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对吧？ 嗯。 啊，但是说，我觉得就是说，你现在再过去去看张家口市区的话，然后肯定是一个完全是翻天覆地的一种变化了。啊。 哦。 哦。所以说，为什么说大家说是在冬奥没有开之前，如果说大家时间还就是没有这个没有这个疫情影响的这个前提下啊， 嗯， 大家有时间的话，还可以到张家口。首先，你在市区要待一晚上的， 嗯， 对吧？啊，市区待一晚上的话，然后你想住五星级的酒店也有，想住四星的、三星的，对吧？快捷酒店都可以满足你、 嗯、 啊。然后除此之外的话，那么张家口的夜景也可以去看一下，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我们张家口是有水系的，啊、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对， 清水河是有水系的。而且市区， 对对对， 市区我可以补充一点啊，除了像刚才波哥说的大定门，那就属于反正就是要去照个相的那种景点，大家就明白了啊，就是它就是长城， 不收费， 上去要收费的，在底下照相是不收费的， 对， 上那个城， 上城楼要收费的。 对对对，上城墙上面是要收一些费用的 啊。然后在市区里边有一个我个人挺喜欢吃的东西啊，我觉得和在北京和其他地方的不太一样，就是电烤羊肉串。波哥，这个 电烤羊 你肯定没吃过。我们那儿的 我们都吃炭烤的。 不，我们那儿的那个电烤羊肉串有一家，就在我们从小吃到大，就是东方电烤羊肉串。它东方是原来我们那儿的一个商场，还是一个，它就反正是一个卖电烤羊，门口原来一直有一个电烤羊肉串摊儿，现在也还有。那个人我上次还去，好像还是小时候卖给我羊肉串的那个叔叔，就是这么多年他没变。北京的电烤羊肉串就是直接电烤出来再给你撒料，对吧？ 啊， 我们那儿是要先用一个它的秘制料淋在上面， 腌制的， 等于腌一下，出来就不再、出来就撒一点芝麻、非常好吃。就是它那个味儿好到现在，我们好多人因为都在家里烧烤嘛，现在电烤的炉子很好买，现在也不贵。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去他那儿买他那个电烤的那个料，二十几块钱你就拿一个500毫升的饮料瓶，他给你灌、 包一瓶， 他给你灌一瓶，然后你回来用那个，我们自己在家就可以做。我建议大家去吃一下，很好吃。 下一回去的时候，我一定要把这个，这个空子给补上。 我指导你去啊， 行，没问题。下回我去到张家口，第一个先打电话，我问你在哪个位置，你告给我就行了。 对，我觉得最后一点时间，我作为那个本地人，我给补充几个啊。刚才波哥说的已经非常好了。刚才东方的电烤羊肉串，我觉得大家要吃一下。然后张家口的熏肉也非常好，大家可以买一点。我们柴狗堡的熏肉，包括熏兔也很好吃，这几个都是可以带走的，包括杏干也是大家可以，女孩子可能会喜欢吃，几十块钱一斤也很便宜，而且也能放得住。然后我们那儿涮羊肉也有好多，我觉得涮羊肉就不给大家推荐了，因为咱们北京的涮羊肉也不错， 也不错， 对， 对吧？我觉得地方美食吃吃油面，当然波哥在这儿，山西的朋友人家也吃油面，对吧？我觉得如果没吃过油面的朋友到张家口可以吃一吃油面，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个特色吧， 也是一特色。 对， 没错。 其他的我觉得和北京在吃方面真的差距不大，而且没有什么太多的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这就差不多。那今天我觉得波哥已经给大家介绍的挺好了，从冬奥的那个举办的那个场馆到咱们路上，我觉得两个方向嘛，一个是往那个宣化那个方向的可以走一走，然后往暖泉古镇那个方向也可以走一走。最后大家其实可以玩一个类似三角形的那么一个路线，从哪边走从哪边回，就不走回头路，那样玩我觉得也是没问题的啊。就是你走 G6 出去，或者那边是走应该是京石吧，就是去石家庄的那方向的都是可以，最后是一个三角形，大家可以那么绕一下哈。好，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也感谢波哥。波哥， 好，谢谢大家。 下次再去张家口，我指导你玩一下啊。 对对对对对。 好，波哥再见。 好嘞，再见。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那天你变成女强人，记得你劝我要认真，无论再忙都要陪我聊聊心声。我永远记得今晚，我们回忆往事，梦想未来，感动了不心，也要作伴，也要勇敢，不管是否天涯两端，只要事情已够长，缘就不断，常常联络不准懒散。明天心也要作伴，也要自然，就